你好，我是曲小英。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科技巨头和初创公司的产品经理有什么不同。其实对于不同的公司来说，产品经理的定义可能会差非常多。在科技巨头当一个产品经理和在一个刚刚成立的小公司做，需要的技能和要求其实非常不一样。我先来说说如何在科技巨头做产品经理。像谷歌、Facebook 这样的公司，至少有几百个产品经理，上万名员工。一般每一个技能都会有专门的人来对应，而且划分非常的细。比如，单单市场营销，我就有三个同事负责。一个人负责市场调查，了解清楚竞争对手都在做什么。一个人负责产品的发布策略，负责和公司的公关部门一起制定媒体发布策略。一个人负责新产品发布的用户文档、网站更新，帮助板块的文档撰写。所以把所有的设计、工程、法律、市场、营销、运营、公关等等这些部门加在一起，负责我这边产品的人就可能有40多个。对于这么一个庞大的产品团队，这么细分的职能划分，我的工作是要知道什么时间让什么人做什么事儿，确保每个人的部分成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第一，要思考怎样界定他们每个人工作的成功，什么决定需要我自己做，什么决定可以让大家去做。在这样一个很大的团队里，作为产品经理，我不可能每一个决定都亲力亲为，所以要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放手。第二，要思考怎样建立一个有效的可持续的工作流程，比如什么会该找什么人来参加，不可能每个会都乌拉拉40多个人全部参加，这样我们什么决定也做不了。还有呢，有一些人有不同意见的时候，能不能有一个客观公正的做出决定的标准。那还有就是产品的需求会议该怎么做。第三，这么大的一个团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总会有新人来，总是会有旧人走。因此，怎样才能快速帮助新人适应环境，了解产品的背景知识，快速上手，做好新人旧人之间的衔接非常重要。第四，如果你在大公司做一个从零到一的产品，最常见的方式是先组一个非常小的团队试试手，一旦能够证明一定价值了，公司会立马增大投入，快速招人，所以很有可能一年内团队的规模就涨一倍。你要思考这个时候怎样能够重新设定工作的流程，帮助更多的新人适应环境，在团队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仍然确保高效地做出决定。第五，在一个大公司人很多，所以办公室政治肯定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对于产品经理而言。很多时候，最困难的往往不是产品发布之后的外界反应，而是自己内部人的反应就已经将你整得头大了。或者呢，如果有一个非常好的项目，很快别的组就会纷至沓来要和你争一杯羹，还有可能上司突然换了人，公司的重点突然转移了，或者你的部门突然开始重组。在这些变化不断的内部环境中，如何才能让自己的团队稳定平和，反而成为了一门艺术。所以一个好的大公司产品经理非常擅长和他人找到利益的共同平衡点，不断地制造双赢的机会，这样才能让你的职场生涯稳步向前。再来说说如何在初创公司做产品经理。在小型初创公司做产品经理讲究一个快狠准，公司每天都在生死存亡之间，甚至来不及招人，也没有一个成熟的新人培训体系，更没有一个清晰的职能划分。所以说，每天产品经理都得吃百家饭，做各种各样的事儿，甚至很多时候都需要亲力亲为。没有数据科学家，那就得自己做数据分析 ,Tableau, Circle 来一堆。没有设计师，很多产品经理自己就会画草图，让工程师比划比划也就那么发布了。这在大公司绝对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大公司的设计是需要经过公司审核，符合公司的设计规范和设计流程的，一般不会让产品经理随便设计一下就拿来发布。那么在初创公司做产品经理有哪些特色呢？一，在初创公司做产品经理能够快速的学习提高，赶鸭子上架，说来就来，快速学习一些新知识新技能，然后就可以马上拿来用，甚至是在使用中不断的学习提高。二，在初创公司做产品经理能够在数据缺乏的情况下，利用用户调研等方式找到正确的方向。 很多时候你做的产品可能本来也没有人用，做完之后还是没有人用，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像大公司那样把 0.1% 的用户拿来做对比试验，精准测试结果。所以这就倒逼产品经理要做很多的用户调研，亲自和用户沟通，问问题，找一些非常有创意的方式来快速证明你的假设，甚至很多时候还要相信自己的直觉。三，初创公司做产品经理的另一个要求是要非常有前瞻性，能够制定产品策略。大公司的很多产品经理已经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如果你是做视频广告的，公司估计已经有了广告的策略，你只需要思考如何把它转化成视频。但是如果是小公司的产品经理，很多时候还没有一个固定的框架，你需要思考整个公司的框架应该怎么走，这样的思考其实是非常需要前瞻性的，你做的可能是许多大公司高管才会做的事情。四，对于初创公司的产品经理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公司是一个刚刚起步的阶段，可能缺乏最最基本的流程和工作方法。比如说根本没有什么产品需求会，需要你从头开始设计，也没有什么工程经理，需要你充当工程经理的角色，也没有一个能够让大家认同的决策方式，甚至是产品发布这样的大事，也就是按个按钮就发出去了。所以呢，产品经理需要有意识的设计，能够让公司高效地做出决定，让团队合作更默契的一些工作方式。接下来看一看产品经理如何完成从小公司到大公司的过渡的。其实很多在科技巨头工作的产品经理们来自于小公司，甚至以前是初创公司的 CEO， 他们中的很多人来到大公司之后会感觉文化上的不适应。我见过很多人以前自己的公司做得非常好，卖了很多钱，但是来到大公司之后呢，却水土不服，甚至没待多久就蓦然离开了。这是为什么呢？我发现有这样几点原因。一，并不能适应公司的办公室政治，不知道如何权衡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创造和其他部门双赢的结果，说白了就是不知道如何和其他部门合作。二，习惯了亲力亲为之后，对每个小细节管得太多，反而让自己团队里的其他人觉得没有发挥的空间，从而导致整个团队的效率非常低下，士气低落。因为以前是 CEO， 所以习惯了每件事儿都自己拍板，现在当了产品经理之后呢，在行政关系上并不是设计师或者是工程师的老板，当然别人也不会听你发号施令了。而以前初创公司的产品高管们并不能适应通过鼓舞他人，通过影响来管理团队的方式。三，在大公司非常重要的是知道如何管理和领导们的关系，什么事情该汇报，什么事情该自己决定，以及如何汇报工作的进度。因此他们反而可能处理不好和自己上司之间的关系，或者锋芒过度导致不受器重。我的建议是，一开始要放低姿态，努力学习，先和同事们建立良好的互信关系，结交几个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了解办公室的利益关系。二呢，要积极地向同事们寻求意见和反馈，一定要主动地去问大家对自己有什么建议，在什么方面可以提高，然后积极地思考解决方案，和信任的同事定期讨论自己的表现，问他们自己有没有进步。三，和新领导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问问老板他是什么风格，希望什么样的事情自己汇报，希望什么样的事情自己解决。刚开始的几个星期，主动问老板自己的表现如何，有没有什么改进的意见。那么，产品经理如何完成从大公司到小公司的过渡呢？很多大公司的产品经理会创建自己的公司，或者到初创公司担任产品经理的职位。他们中的很多人同样会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在我看来，不适应的原因有以下几种。一，凡事过于讲流程，不够灵活，不太能适应非常动荡的创业公司环境。二，做事风格过于蜻蜓点水，只关注大方向，执行能力比较差，在公司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无所适从。三，做决定的时候可能过于在乎让所有人满意，所以决断力上不敢发挥，不太敢做风险非常大的决定。 4. 适应不了小公司，每天做100件杂事的环境，压力山大。我的建议是，1. 先融入小公司的工作环境，一定要意识到现在的公司和以前不一样，以前行得通的流程，现在不一定可行。所以呢，先积极了解公司的文化，决定怎么做，大家的工作时间多长，公司现在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当发现小公司管理混乱的时候，思考一下自己以前有哪些流程是可以用得上的，主动提出来。2. 关注当日事当日毕，如果有事情能够马上解决，就不要拖延。如果资源不足的话，先不要抱怨和反馈，而是思考一下自己有没有什么方式能够解决，同时问问同事们对自己的表现有没有什么反馈。3. 不要觉得这件事儿不属于自己的分内事儿就不需要自己做，遇到的事情先主动承担，把事情做好。就算你是营销人员，遇到大家有困难的数据问题，你也可以积极的帮助大家去解决。接下来我来为您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这篇文章我对比了科技巨头和初创公司产品经理的区别，可以看到大公司人多部门冗杂，每个具体的工作都有专人负责，做决定讲究各部门意见的统一，做事情讲究高效的工作流程，办公室政治也无所不在。而好的产品经理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够激励各部门的同事们满足他们的利益，制定井然有序的运作机制。初创公司的产品经理则需要敢想敢闯敢干，有前瞻性，执行快很准，并且哪里需要就去哪里，讲究灵活果敢。我还讲了大公司和小公司的文化差异，不同背景出身的产品经理不适应的原因，并提出了适应新环境的一些建议，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最后留两个思考题，请你思考一下。第一是，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大公司的产品经理，思考一下，你如果跳槽到初创公司，可能会在哪些方面不适应呢？第二个是，如果你是一个初创公司的产品经理，思考一下，你如果跳槽到大公司会有哪些难题，怎么来解决？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